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也听经典969。 任时光流逝，他

假洒脱，谁懂我多么不舍得，太爱了，所以我没有哭，没有说。

我也会固执的为你等差一点。 想一天，你的爱飞得远，山候鸟尽。

想挥之不去的你，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想你酝酿情绪，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，慢慢时间在老去，我的美丽是个雨季，只留几封信当证据，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想你酝酿情绪，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，慢慢时间在老去，我的美 轻狂，有时难遇晚秋风，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，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，谁说青春不能错，情愿热泪不低头，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，珍惜青春梦一场，珍惜相聚的时光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，